Thank you. 在之后春，大地子子不一天津大地界大地界安城，我也心有地安城的暖度我不 也罢，待兄一人进京。 兄长一人进京， 小弟放心不下， 必须令家将跟随，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马。 但凭先帝 来 换家将。 家将高上 来你 安本英雄好汉 侍奉帅府门前， 韩信二位一老爷 罢了， 唤小人前来有何差遣？ 大老爷一人进京，命你跟随，一路之上侍奉鞍马，倘有不测，速报恩我去。 遵命。但不知大老爷几时启程？ 即刻启程。 来将本马伺候， 遵命。 你进还 别娘开心，问看你唐罗氏家门好不幸，唐僧之事有的多疑，今日叫你不同名人的那曹州儿子啊，山峰问你 进京，兼同探父，趁此机会参他一盆小微灯，顿叫上额朝。进京兼同探父，天知定了度， 见他父子斩首去下，引之下地， 听旨。小威灯，拿到法场。 万岁。 启将二次上殿有何吩咐？ 将他父子斩首，还有乌云镇守樊城，亲自定夺。 命我陈默带领三千人马去至樊城，众大乌云即将问罪。你亲家带领四十名校尉抄杀无辜，顶之下地， 顶之。校尉们，抄杀无辜去之。 何罪？本章钦差，不免报与二老爷知道，就此马上押片。 臣下。 罪大无聊。 Wow. 再请听长亭会。